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自我贬低的行为”。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据媒体报道，德国总理迈克尔11月2日在领受南朝鲜傀儡集团授予的首尔和平奖的时候，做了一些有关我国的荒唐的发言。他说什么比朝鲜几年来进行核试爆和导弹发射威胁邻国，比朝鲜领导班子无视国际法向国际共同体挑战等。如果说这是事实，那么他的发言给人的感觉就是以欧洲大国自居的德国总理尚未了解到朝鲜半岛形势的本质，或者重复别人的话。无视国际法的不是我国，而是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因为他们以我国不听从他们的话为由，肆意践踏联合国宪章或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起临于前所未有的制裁封锁活动，意图扼杀一个民族。尽管事实如此，说是一向不会失去坚定不移的原则和冷静的默克尔总理说出这种与现实相反的话语，这不能不令人注目。崔纯实只不过是一个巫婆而已，他曾经任意摆布南朝鲜文化界，还有报道说他把魔爪伸向过德国，这些都令人想到这次授予德国总理和平奖的百姓也是否崔纯实编造的脚本。德国不要把托罗斯导弹之类的战争装备销售给南朝鲜来助长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计划，而要正视形势的本质，妥当处事。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自我贬低的行为。